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音乐最快的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都会为你带来清新城上的歌飞扬，我是刘慧。今天我要和你来一场特别的民歌风中国韵的听觉之旅。暖场歌来听雷佳演绎的清宫大戏《如懿传》的片头歌《沉香流年》，以女主的心境作为第一视角，讲述了她与乾隆之间感情跌宕起伏的感受。 上小园去灯火熄微，忆往昔竹马青梅，苍茫岁月旧时难追，用一生存真趣味。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卷珠帘的哀婉凄美柔合在了一起，让这首有着浓郁中国风的歌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很多人说卷珠帘很像爱尔兰民歌，诶，其实是有一点，因为它可以算作是中国的语调式，旋律上也是十分接近古代中国的音乐。也可以说这首歌让国内的调式歌曲写作又起死回生，赋予了中文调式歌曲写作一个新的更适合当下听者接受的西式外壳，唤醒了那些久违的中国神韵的记忆。这里是歌飞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一首我们来听歌手蔡琴与才女李清照的对话，如梦如幻的《如梦令》，将词里那种缠绵悱恻表达的是淋漓尽致。这个温暖知性有历史感的声音，让这首歌变得动人心魄。 长起西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心静万回舟，不如藕花深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烟云散，倘如你心事回荡，淡淡一缕香透过那层秋伤，一千年悠长依然静静躺。茶桌沾木前儿，但谁懂唱，你沏一杯思念不一边凉，檐下的从前已将年限延长，多年后等我回到那故乡， 谢谢徐杰拉带来的这首《茶香》。是的，在中国神韵当中，茶是妙不可言的一出，因为有了人的参与，神韵这件事情变得那么美好起来。中国的神韵不仅在于表象之美，而且那种意境之美也是特别的让人沉醉。比如中国画，在这里绘画间的情绪和不经意的自由走笔都会产生一种虚实疏密的变化，随之而来便有了贯通的气势和韵律。来听李玉刚在歌声里为你讲述的蜀墨丹青，也会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同来品鉴这有着浓郁中国神韵的好歌。歌飞扬，我们稍后见。 一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 俺家是老爷家，里面那些中国话，柔顺对话，感受着千年山韵的文化，那些神仙 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也有声，青瓷砖瓦。

会松开，我才不会松开，牵你的手，我才不会松开。 耳边我分享到的是一首洋溢着浓郁中国色彩的歌曲《唐彩》。当时年仅16岁的歌手刘泽辰将歌曲演绎的是惟妙惟肖，用自己很有辨识度的深情打动着每一位听到的人。我想歌里的那种中国神韵一定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歌飞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我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一首改编自《诗经》，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又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有请歌手哈辉。 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谁的思念，啊，抖落凡尘到人间。 分享到的是歌手阿鲁阿卓演绎古装电视剧《芈月传》的片尾歌《西风》，以及有着中国神话传说意味的来自徐子薇的《嫦娥》。在今天民歌风中国韵的最后，我们来听钟丽艳的一首《桃花妆》，兼具时尚、流行、古典的中国风作品，尽力表现了中国美学范畴当中的自然清奇、委婉含蓄的境界之美，有着言外之意、意味无穷的美感。我知道今天的这些好歌一定会有打动到你的。感谢收听，我是刘慧，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乐留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窗外天细落潺潺，洒下春意满栏杆，烟锁花楼风向晚，几番回眸人独看，花香吹来沾衣衫。依稀有梦暖暖惹了谁思量，柔情千万般绕在我指端，一抹红颜今生娇媚为谁藏，是天涯痴醉不忘。我对镜梳中描你爱的模样，轻轻勾勒当年好时光。我对镜梳中绘出桃花绽放，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人面桃花相望，自爱落尽只剩沧桑。依稀有梦暖暖惹了谁思量，柔情千万般绕在我指端，一抹红颜今生娇媚为谁藏，咫尺天涯痴醉不忘。